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46, and we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Plans for the Summer. Plans 就是计划，为暑假所要做的计划。这个 summer 后头当然是省了这个 summer vacation。Vacation 这个词大家都应当会拼了，叫 V-A-C-A-T-I-O-N. Where's Peter now? 彼得现在在哪呢？ He's on vacation in Thailand. 他正在泰国呢度假。He's on vacation in Thailand. 好，我们都可以继续用 on vacation 的用法，甚至可以把它当动词用。He's vacationing now in Thailand.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Vacation 加一个 ing， 正在度假中。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文章的内容。This is the last month of school before summer vacation begins. I'm so happy about that. As soon as my exams are over,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 for 2 whole months. It would be great to sleep late.Watch TV, and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However, I think this summer will be different. I would like to get a part-time job. With a part-time job, I could earn money and save toward my first trip overseas. I will go overseas with my family once I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On that trip,I plan to look at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Maybe I can even speak to some of the professors. I'll be more than ready to study abroad when the time comes. Getting a job this summer will be a learning experience. It will look good on my resume once I start applying to universities.好，这篇文章是谈的一个高中生，他是暑假呢要去打工或怎么样的。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This is the last month of school. 这是上学， school 前面不加任何冠词，代表上学的最后一个月了。然后呢， before 可以翻成然后，然后呢， summer vacation begins， 暑假就要开始了，就是在暑假开始之前，这是上学的最后一个月。但是翻译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翻，但是不错啊。可是我实际翻译的时候我可以这样顺着这样翻，就是现在是上学的最后一个月，然后暑假就要开始了，这样翻译更像中文。 I am so happy about that. To be happy about somethingdreams me 非常的高兴，感到满意。 I'm very happy about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test. 你在考试上的表现，不要用 in the test， 要用 on the test。 你表现非常的棒哦。 I'm so happy about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test.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As soon as my exams are over，他说呢，我的考试呢，种种考试啊，那就加了 s， 五科六科的考试全部结束之后呢， over 之后呢，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 for 2 whole months， 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这个 whatever 叫复合关系代词，它等于呢两个词 anything that I can do anything， anything 是合在一起是一个单词，再加一个 that， 那个 that 是关系代词。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I can do anything that I want to do， 作为那个 that 作为 do 的宾语， 啊，这样子哈，所以整个是一个定语从句，就是前面的 anything， I can do anything that I want to do， 这样子就过来了，用 whatever 来取代更简单。任何我想做的事我都可以做。For two whole months， 整整两个月，想干什么就做什么。It would be great to sleep late， watch TV and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下面的情形将是很棒的一件事情。It would be great。It 代替后头的不定式短语。To sleep late， 千万不要说晚睡，就是睡得很晚才起床，这样子哈，就是赖床，很晚才起床。好，我们叫很晚才起床。如果晚睡怎么说呢？叫 go to bed late。Go to bed late。I went to bed late last night. I didn't sleep until about 11 o'clock. 我是直到11点钟我才睡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I went to bed late last night. 我昨晚睡得很晚。That's why I slept late this morning. 所以今天早上呢就很晚起床，叫 slept late. S-L-E-P-T, 过去式。好，那这样子能够很晚再起床，还可以看电视 watch TV and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Hang out with 年轻人的用语，要跟什么厮混在一起，鬼混在一起，跟朋友呢聚在一起，这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However, I think this summer will be different. 不过我却认为啊，今年的暑假将会有所不同。I would like to get a part-time job. 我想要叫 I would like to. 你也可以用 I feel like. F-E-E-L, feel, 或者叫 like. 但如果你用 feel like 的时候，后头就要用动名词了。整个句子就要说 I feel like getting a part-time job. What do you feel like doing?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啊？就等于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Would like to 加动词的原型 ，feel like 加动名词，就这样讲。我想要呢，弄一份什么样呢 ？A part-time job， 不是一个 full-time job。Full-time 就是全职的工作，那么 part-time job 也就指的是兼职的工作。到哪边去呢？到 7-Eleven 那边去工作，叫 7-Eleven。也就是这个七到十一这样子。那么这是原来是在美国呢，它是一个便利商店的。它当时创的时候呢，早上七点钟，那么这样子这个开始营业，到晚上十一点钟就打烊。后来这个商标呢，就慢慢就被日本人买去了。买去的时候呢，仍然用 7-Eleven， 可是呢，他们在这个经营的这个便利商店的时候呢，就变成 24 hours， 那么就是24小时的 ，they open 24 hours a day， 一天24小时营业。所以现在呢，我们是讲 7-Eleven 或者是 Family Mart 等等，那都是现在的一个产物。啊，最早是在美国呢，是七至十一这样子啊，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的。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有些人呢喜欢念 7-Eleven， 好的，这个发音呢就是闽南的这一代人容易这样发，叫 7-Eleven 啊，这样发才对的。好 ，with a part-time job， 有了这个 with 就等于 having。H-A-V-I-N-G 等于这个分词 Having a part-time job 有了这种所谓兼职工作之后呢 I could 我说不定就能够这还不能够确定所以他用了 could 说不定就可以用 could Earn money 你可以赚到钱因为他现在还没得到这个 part-time job 还没有成为事实所以他用了虚拟语态的这种方式就等于 if I had a part-time job， 用现在用过去时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If I had a part-time job， I could。If I have a part-time job， I can。如果是前面用现在时，后头助动词就要用 can 这样。 好，那么我就可以呢赚一些钱，我挣了一些钱 ，and 这一次的出国的海上之这个出国之旅啊 ，my first trip overseas， 这个 overseas 是副词，所以它放了这个后头来啊，就是 my first trip overseas。那么这个 overseas 其实也可以放在前面 ，my first overseas trip 也可以，因为那时候就变成形容词。你看啊 ，I'm going to study overseas next year， 明年我要出国留学。I'm going to study overseas， 它就是副词，这个状语放在后头，动词的后头。I'll be an overseas student， 在那边我就将会成为一个留学生，就是海外的学生，就是留学生 ，overseas student 是这么说的。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I will go overseas， 这个 overseas 也是副词，就是 go， 我将会到海外去 ，with my family， 跟我家人。Once I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当我呢从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就要呢跟家人一起呢出国。On that trip， 在那一趟旅途上呢，记住那个 trip 一定要跟 on 并用。He's on a trip， 他正在旅行中呢。到哪儿旅行呢？我们就 somewhere in 新疆，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somewhere in 新疆，他正在新疆旅游途中，就可以这样使用。好，我们可以看到 ，I will go overseas with my family once I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On that trip, I plan to look at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在那个时候呢。在旅途中呢，我计划要看一下呢一些美国的大学，还有加拿大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并不多，可是呢，通常质量会比较好。美国的大学呢是很多，那参差不齐啊，这样子有非常棒的，世界排名呢真是第一的。我们常见的这些就是所谓的 Harvard University， 或者是包括呢。MIT 啦，还有斯坦福大学啦 ，Stanford 等等，加州伯克莱呢分校了，叫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啊 ，UC Berkeley 等等，哦，都是很多很棒的学校，包括呢我以前念的 Minnesota 啊，就是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y Area 这些地方都是很棒的一些学校。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还有加拿大等等。Maybe I can even speak to some of the professors. 我甚至还可以跟一些教授讲话。但别忘了你英文一定要讲得很好，留个好印象。I'll be more than ready to study abroad when the time comes. 这边他们都讲得很有道理。我早已准备好，届时我将会已经准备过头。More than ready 就是岂止是准备好，要就念到海外念书。Study abroad 也就等于 study overseas. Abroad.就是 overseas， 但这个词 abroad 它永远做副词用，这样子啊，它不能放在名词前面。I'm an abroad student， 不能，那只能讲 I'm an overseas student。好 ，overseas 可以当副词，像 abroad 一样，但是呢 ，overseas 也可以当形容词 ，abroad 就不可以。我呢 ，be more than ready to， 就是呢，就是做的。其实是准备好，我准备的万全啊，非常好，超过了。When the time comes， 当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呢，我早已准备好要好好的出国念书了。Getting a job this summer， 今年暑假获得一份工作呢 ，will be a learning experience， 对我来讲将是一个学习的这个机会啊。我要在学习什么呢？学习喂猴子，喂猴子干嘛？Feed monkeys. 哦，原来呢，这个同学就很有经验了。因为到国外去念书，你必须要有一个 work permit， 要一个工作许可证。Without any work permit, if you ever found a job， 找了一个工作，我用了虚拟语态啊 ，somewhere in a small town， but you were caught。By the police， 但是却被警察发现的时候呢 ，you'll be kicked out of that country， 你会被驱逐出境的这样子哈。It will look good on my resume， 而且这种经验呢， 看起来也不错，在哪？在我的履历表上面 resume， 这个可不要念成resume， 那是上面的两撇就是没有了，那是动词叫恢复。 We'll resume talks， 我们继续恢复和谈talks 一定要加 s， 好，那协谈和谈等等。 Once I start applying to universities， 一旦我开始向大学申请入学的时候， apply 后头用 to， 后头要放大学。 I'm applying to Harvard now， 我现在正在申请哈佛大学念书。如果是完整的说法是 I'm applying for admission to HarvardUniversity. Apply for admission. A-D-M-I-S-S-I-O-N. Applying for 就是申请获得入学 admission. A-D-M-I-S-S-I-O-N. 然后 to 哪个学校，但是他把 for admission 他整个把它省略掉。I'm applying to that university. 我正在申请到那家大学念书。好，这时候呢，你的托福成绩，包括你的 GRE， 如果是念这个商科的话啊，或者包括呢念其他的课程 ，GRE 呢 ，GMAT 啦，这是商科的啊。那么 GRE 就是一般学科的，这都成绩要一定要非常的好，英文很重要啊，这样子。好了，了解之后呢，我们现在从头到尾给大家来念一下啊。This is the last month of school before summer vacation begins.I am so happy about that. As soon as my exams are over,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 for 2 whole months. It would be great to sleep late, watch TV, and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However, I think this summer will be different. I would like to get a part-time job. With a part-time job, I could earn money and save toward my first trip overseas.I will go overseas with my family once I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On that trip, I plan to look at universities in the U.S. and Canada. Maybe I can even speak to some of the professors. I'll be more than ready to study abroad when the time comes. Getting a job this summer will be a learning experience. It will look good on my resume.Once I start applying to universities. 好，这篇文章我们大致了解它的中文，然后大家要不断的念哦。那么这个英文就叫做 overlearning， 学过头，就是一边念一边一边念，然后念个100遍200遍，它就会呢会就是让你的脑海里把这篇文章存进去，然后你就可以用自己简单的英文把它说出来。Well, summer vacation is around the corner. Around the corner, 我曾经讲过，就在什么附近啊。Summer vacation is around the corner, 也就是暑期即将到来了。And this is the last month of school. I'm thinking of what I'm going to do during summer vacation. Probably, I will go on a trip with my family. But...Before I can do that, I have to find a part-time job. This way, I can get some experience. And this experience may help me in the future, because in the long run, I'm going to study ei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Canada. So, pretty soon, I'll be on a trip to those countries. Over there,If it is possible, I might have a chance or some chances to talk to professors. And I hope that I can get admitted to universities ei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Canada. 哎，这就是我的一个诠释。当然我这个诠释好多种，我已经做了，每一次都做了即席的示范。那你们也可以一直不断的诠释，一直不断的诠释。记住 overlearning。过度学习，也就是这样的学习，学了你100遍还不够，再学习再学习，就会达到非常完美的地步。我就这样过来的，我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的来看下面的语法重点。第一个，介绍 whatever 的用法。whatever 可做呢， 副词连词等于 no matter what， 无论什么。引导副词从句多放在呢，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放在主句之前。Whatever happens, I'll be with you。你看有一个逗号，就前面呢就是副词从句，就等于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ll be with you。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对你不离不弃。Wow, such a boy, he's gonna be a very nice person. I'm going to stick to him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Stick to, 黏着他不放。一辈子呢就要跟他在一起。Wow, usually boys of this kind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像这样的男孩子是少之又少。Are few, F-E-W, and far between, F-A-R, 再加个 between, 就是少之又少啊，难得啊，这样。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Whatever John says, I don't believe him.就得 no matter what John says, I don't believe him. 不管约翰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他说哎，我告诉你，我有一辆的 I have a very fancy Mercedes. 我有一辆很棒的宾士，也就是奔驰啊，轿车 Mercedes。 很少人呢在外国人会讲 Benz， 他是讲的 Mercedes， 这样说的。 Wow, I don't believe it. 哈，我才不相信呢。You're such a poor guy. 你那么穷对不对？ See, you've got a lot of patches on your clothes. 你的衣服上面有好多补丁啊，这样子你又非常穷。 Well, actually, my father is the owner of a big company. I don't believe you again. 我又不再相信你的话了。意思就是说，对，意思是说谎说大话这样子。好，不管怎么样， whateverJohn says, I don't believe him. 再来看 whatever it is,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No matter what it is, 不管那是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可是 B 就讲了 whatever 可以做复合关系代词，就等于 anything that was anything which, 任何点点点的东西。引导名词从句在整句中做主语或及物动词或介词的宾语。你看 whatever John says is a lie， 中间没有逗号了。那个时候呢 whatever 就等于 anything that John says， 约翰说的任何话都是谎言。 I don't believe whatever John says， 你看也没有逗号。 I don't believe anything that John says， 一样意思。 I'm not interested in whatever you're doing， 你看也没有逗号，那个就等于 in anything that you're doing，或是 anything which you're doing， 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不感兴趣。本课第三句的 whatever 就是复合关系代词。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 就等于 I can do anything that I want to do for two whole months， 整整两个月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第二，比较 sleep late 跟 go to bed late 的不同，这是我已经讲过的。 sleep late 睡得很晚才起床，Go to bed late， 很晚才睡觉。所以这两个例子非常简单。I had to study for the exam today， 我呢必须要为今天的考试做准备。 So I went to bed late last night， 所以昨晚我好晚才上床睡觉。 The alarm didn't go off， 闹钟 alarm 这边本来是警报器，就指的闹钟，也可以说 the alarm clock， C-L-O-C-K。The alarm clock didn't go off， 还没有响，叫 go off。 go off 本来是爆炸，也是这个字。 the bomb went off， 过去式是 w-e-n-t， bombs b-o-m-b， 这炸弹爆炸了，嘣一声，那么造成呢，那么一只蚂蚁呢，它的这个嘴角受伤，这样子，那个炸弹只有一点点，砰一下子，蚂蚁的嘴角稍微受了一点擦伤，这样子。好，也是用 went off 或是 go off。 So I slept late this morning， 所以今天早上我睡得好晚才起来啊。我们说是爱睡鬼，我们常常有这个外国人常常讲 You sleepy head， sleepy S-L-E-E-P-Y， 睡眼惺忪的， head 是脑袋，你是一个爱睡鬼。动不动呢一上课你坐下来之后呢，你马上就开始就是点头 Yes, yes, you're nodding your head